四条腿， 嗯， 床头柜四条腿， 嗯， 酒柜四条腿， 还有呢， 捷克式样的柜四条腿， 嗯， 花盆架子三条腿， 嗯， 衣服架子三条腿，一套沙发12条腿。 啊，不对，这才42条腿啊， 啊， 还差一条腿呢。 啊，我不是让你做个一条腿的圆面洋桌子吗？ 干嘛非做个洋桌子？ 你大胆引进外国先进技术门。 嚯，就这么引进呢？啊， 小何， 啊， 小何，你听我说啊， 是 我是啊想按你那个主意做个一条腿的桌子， 啊， 可是那腿太粗， 哦， 没那么大的料。 嗯， 我不是给你出主意了吗？ 嗯， 不，你那主意它不行啊！ 怎么？ 那厂子看着严，拿不出来 啊！ 让他掏木料。再说，我也没时候做呀。 嗯， 你不会上医务室对付个假条？ 好，让他装病。 要不然， 嗯， 要不然你告个事假。 什么理由啊？ 就说你舅舅死了 啊。那是说假话， 不行啊，小何，那上次我陪你看电影，我舅舅他死了一回了， 都说过假话了， 再说不灵了，你可真糊涂啊，越活你是越回去了，你不会说上次是假死，就说吃年糕让枣核卡着了， 越说越不像话， 我告诉你吧， 嗯， 反正这些东西，这套家具，你不准备好， 怎么样？ 哼。你就甭想跟你何姑奶奶结婚。 结婚他还真厉害， 哎，这样的， 啊， 就不是核动力了， 这是 核炸呀， 火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我们欣赏的呢，这是常贵田先生啊和常宝华先生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表演的一段相声作品，反映青年人啊正确的恋爱观的相声段子《动力研究》。第一时段，我们的开心茶馆到这儿呢先告一段落，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，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，我们再和您一起啊继续分享常贵田先生表演的相声作品。